会议要求全省上下要以此次巡查整改为契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安全生产工作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全面加强整改，逐步推动落实，切实把问题整改的过程转化为提升安全生产工作水平的过程。为抓好农村基层党组织党员活动日制度的贯彻落实，进一步提高党员党性修养和责任意识，近日涿州市高官庄镇在全镇范围内开展了以建设美丽乡村党员再行动为主题的环境卫生综合治理党员活动日活动。我是冯博，欢迎继续关注本台其他内容。 文明是城市之魂，美德是立身之本。 涿州电视台携手家天下旅游集团联合推出家天下号丝绸之路旅游专列，十一天带您领略西北五省，探访古丝绸之路神秘景点，甘肃、宁夏、青海、内蒙、新疆，赏美景、品美食，坐着火车游天下。报名咨询电话3800611 152000866。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从丫丫学语到朗朗读书，从青春呐喊到静静思考，会诗会乐，绘制幸福。 Hello， 各位好，是佳慧，这里是慧声慧乐，慧之幸福。节目一开始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来自梅艳芳，这是她为香港电视剧《警花初更》所演唱的主题歌《交出我的心》。有很长一段时间，香港电视剧的这个流行也带动了这个电视剧当中很多插曲的流行啊，比如说我们所熟悉的这个《再向虎山行》，对，很早的歌曲，对不对？还有《射雕英雄传》里面的诸多的音乐作品，另外还有《万水千山总是情》等等啊啊，对，还有就是《我和春天有个约会》这首歌曲，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这个出现率也是非常高的啊。听到这些熟悉的歌曲，也会想到当年这些电视剧给我们带来的这个印象了。接下来的歌曲来自黄子韬，《还来得及》。 我的预感果然没有错，其实你根本没有爱过，一切的你都是假象，原来如此肮脏。最喜欢与你的一切，我不会。今后知后觉，还来得及，还来得及。没关系，路很长，该发生的事终究会发生，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都还来得及。Yeah, let's go。 黄子韬2017年的一首新的单曲啊，叫做还来得及。那这首歌曲讲了一个悲伤的爱情故事，那它的节奏其实让人也会就是还蛮好奇的，因为它是选择了中版的这样的一个速率，然后把这个音乐氛围处理的是既梦幻又优雅。那也有人说这个歌曲的旋律呢非常的洗脑，就是很少有人会把这样的一首悲伤的情歌唱的是如此的有个性，如此的这个欢脱，所以也有人说哎，好像忍不住的会跟着它摇摆起来一样，很像是传说当中的这个抖腿神曲啊。好了，接下来听到的歌曲还真的是能够让你的整个的身心跳跃起来，来自张惠妹，1999年我可以抱你吗爱人这张专辑当中的一首歌曲三天三夜。 一天都不会累，我已经跳了三天三夜，我现在的心情和汽水也会醉，完全都不会疲倦，我还要再跳三天三夜，我现在的心情听得好像可以飞。吃亏，谁也别想拒绝。

起的早先，少年时大家诚诚恳恳，说一句是一句。清早上火车站，长街黑暗无行人，爱豆浆的小店冒着热气。从前的日色变得慢，车马邮件都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从前的锁也好看，钥匙竟没有样子，你锁了家就崩了。从前的日色变得慢，车马邮件都慢，一生只够家就懂了。 这里是绘声绘乐，绘制幸福，这是刘胡毅在中国好歌曲第二季的舞台上给我们带来的一首歌曲《从前慢》，也是根据木心先生的一首诗啊，把它改成这个歌词然后谱曲的这样的一首歌曲啊。那这首歌曲会让越来越多的人啊知道了木心的那一首诗，然后也很多的人会在感慨说，是啊，为什么我们的生活啊，我自己的生活好像节奏这么快，没有这个喘息的时间一样，多么羡慕以前那种慢节奏的感觉呀。其实有的时候这是一种心态的调整，对不对？有的时候是要自己给自己放一个假，能够让自己呢不是说那么的脚步匆匆，而是能够给自己一些这个关照自己内心的时间。好了，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周笔畅，岁月神偷。 能够握紧的就别放了，能够拥抱的就别拉扯，时间着急的冲刷着，剩下了什么？原谅走过的那些曲折，原来留下的都是真的，纵然似梦啊半醒着，笑着哭着都快活。谁让时间是让人猝不及防的东西，晴时有风阴有时雨，争不过朝夕又念着往昔，偷走了青丝却留住一个你。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别怪我贪心，只是不愿醒，因为你，只为你，愿和我一起看云淡风轻。时间着急的冲刷着，

从丫丫学语到朗朗读书，从青春呐喊到静静思考，会诗会乐，绘制幸福。 站在你背后，感动又难过，这个人一开始也爱过，不知为什么突然间觉得没有你没有爱最快乐。 孙燕姿 Leave Me Alone 来自她2000年首张专辑当中的一首歌曲，让我独处一下吧。你会不会有这样的时候，就是哪怕是在很热闹的时候，突然有一个瞬间有一刻，你会觉得说好像自己还蛮孤独的，或者你其实还蛮期望说在忙碌的生活当中有一个那么小小的时间和空间，你是可以和自己来面对面的，去看一看说自己最近的得失是什么，喜怒哀乐是什么，未来自己要有拥有怎样的一种生活等等。黄舒骏谈恋爱。 我真是愉快，有些话必须说明。 的缠绵，绝不要柴米油盐，有共同生活经验，绝不用共同的房间。我们要天天思念，但不要天天相见。你可和别人约会，只要不让我发现。我偶尔也会出轨，但保证心在你这边。 1992年《山盟海誓》专辑当中所带来的一首歌曲《谈恋爱》。而说到谈恋爱，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啊，是谈，对，就是说两个人之间相爱的人在一起呢，是要用语言来沟通的。但是这个语言沟通呢，其实也是有技巧。如果说两个人都在那里叽里呱啦的说的话呢，没有一个人学会倾听的话，这个恋爱好像也会谈得乱七八糟的，对不对？所以谈恋爱呢，有的时候是一方在说话的时候，另外一方要学会倾听，而这种表达和倾听的这种角色呢，是要不断的这个来轮换的。那么这样的话呢，每个人的心思都可以得到这种释放，心灵的沟通呢也会越来的越顺畅。周蕙1999年首张专辑精选当中带来的一首歌《风铃》。 你不过给了一点温暖，我就忘了吻别的冷淡。有时候心软是一种悲惨，推自己跌入遗憾，也许会拥抱这种情感和最开始的抉择有关。有时候敏感是一种负担，还思绪凌乱不安。我是

太刁钻，空手一定被泛泛黑蛋炒饭。最简单最困难，这五千年活的艺术就在这一盘。 满汉楼里高手云集，放眼中国强于神明，专治我辈精益求精，若非庖丁无人可比。 庾澄庆2003年哈林天堂给我们带来的一首歌曲啊，叫做蛋炒饭。你会炒蛋炒饭吗？是先把饭放到锅里面去，还是先把蛋放到锅里面去呢？真正好吃的蛋炒饭是每一粒饭粒上都包裹了这个蛋液，你有没有这样的这个高超的技巧啊？好了，节目最后送给大家的是来自田震的一首歌曲，这是他在1996年野花专辑当中带来的一首歌，怕黑的女人。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我是佳慧，接下来继续会有好音乐陪伴在路上的你。 夜晚是否特别孤单、孤单的夜晚是否特别想念、想念的恋情是否特别遥远、遥远的人你可曾抬头望天。怕黑的女人家里灯火一人、怕黑的时候总想见你一面、哪怕是说的已经与爱无关，他的心也会感到一点温暖。过去的心